括毛黄汤症跟泽漆汤症，用现代的解剖学来讲的话，就会把它说成说，如果你的这个病邪呢是比较在组织的表面或者外面的，那个脉就会比较浮。那如果这个病邪比较在组织里面的，比如说肺癌，就是肺的组织里面长的东西，那就会脉比较沉嘛，啊，就是看那个邪气的位置，这个脉就会有浮沉的不同啊。所以就那只是说古时候人对于肺的感觉就是胸口那边那一块地方叫做肺啊，什么组织里面组织外面大概不会去往解剖学的方向去思考了啊，就是淡淡的晓得是这么回事就好了。那当我们的这个咳嗽而脉浮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这个肺部啊，正气跟邪气交战的战场啊是很靠外面，就已经推到很外面了。那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要顺着这个抵抗力的方向把这个邪气往外面逼散就好了？那在逼散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镇固住肺的元气，让肺的元气不要跟着一起散掉。那大概做到这几件事就好。那厚朴麻黄汤啊，我们这个桂林古本跟讲义的这个金匮要略的内容其实还是差着几味药的哦。这个桂林古本没有小麦啊，金匮要略里面有小麦这味药。然后呢，桂林古本里面没有细辛干姜，那金匮要略里面有细辛干姜。那我们一般来讲呢，都会觉得用金匮要略的版本也不错啦，就是如果你不用细辛干姜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咳嗽是比较偏寒的，那比较偏热的，对不起，比较偏热，就是比较是气管之气管有一点发炎的那种咳嗽。那用了细辛干姜会不会也有效？还是有效啊，所以我们两个方都可以用，效果都还不错。那如果那同学看到厚朴麻黄汤啊，你把这几味药稍微看一看，金匮要略的那几味药看一看，桂林古本这几味药看一看，看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好像遇到老朋友的这种心情啊？就是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容易咳嗽的人，如果要吃桂枝汤，桂枝汤要加什么？要加厚朴杏仁，对不对？传家做桂枝汤要加厚朴杏仁，那这个汤里面厚朴杏仁就放了嘛？那如果是一个人的气管支气管有在发炎，那要消这种发炎最有效的药，我们叫什么？麻杏甘石汤，对不对？那这里面咳嗽药这个杂病不放甘草啊，那这个麻黄、石膏、杏仁都有了嘛，对不对？所以麻杏甘石汤有效的三味药都在里面了。那你要说如果这个咳嗽里面肺里面有太多的痰水，那要去痰水镇咳，那小青龙汤里面最代表性的什么？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嘛，里面也有了嘛。所以就我们所有熟悉的经方咳嗽药全部都在这边来大家来做大团圆啊。那这方是不是看起来好像乱枪打鸟也会中啊？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是一个综合性有效的方。那实际上临床来讲，厚朴麻黄汤的药性是很好的啊，只是用的时候呢就胆子大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煮这个汤啊，至少就乘以 0.2 啊， 0.2那分成三碗，那一天把它喝掉，那通常一天之内这个咳嗽就会平息很多了。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半夏最好用生半夏啊，否则祛痰的效果不够好。那这个石膏鸡子大不会太多了，石膏鸡子大的话以现在剂量来算的话大概是二两多一点吧。那如果你要用乘以 0.2 的剂量的话，那就是放个一两半左右也就可以了啊，大概这样子。那这个方子呢，我们有很多药啊都是大家的老朋友。那我们来看有一些东西我们稍微来想一想，比如说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厚朴吧。啊，我们那时候桂枝加厚朴杏仁汤的时候，厚朴只是淡淡的跟同学带过一下而已。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哦，这个汤啊它的主要的药味是厚朴啊。那所以呢，又以厚朴当作这个药方的第一方名里面的第一味药啊，所以当然是厚朴在这个方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重新来认识一下厚朴这味药的药性。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厚朴的这个 药效是苦温的啊，是温而燥的一味药。那这个厚朴它的又温燥又能够散结啊，所以我们平常在用这味药的时候，我想想看，像平胃散里面就有厚朴嘛，那就意味着平胃散里面厚朴是干嘛？又能够燥脾胃，又能够暖脾胃，对不对？又能够让气，又能够宽肠降气，然后让你的这个脾胃能够容易消化东西，对不对？这是厚朴的用途，这是其一。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回这个消痰、这个咳嗽的框架的话呢，那就是它是一个能够散结、消痰、降气的药啊。这是厚朴在这个方子里面的第一个层面的功用。那另外呢，就是厚朴是一个能够消除胀满的药，像咳嗽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肺的胀满的感觉嘛啊。那我们在中药的这个药味的一些处理上面，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本来气就不虚，然后吃了太多人参黄芪，结果弄到他的这个闷胀坐喘的时候，那通常我们就是给他煎一点厚朴汤来喝，就可以把胸口这边太多的气把它散开。所以胸口闷胀啊，这个气数到的时候是可以用厚朴来泄它的啊，这是它另外一层的功用。那另外呢，我们那个时候在教涉肝麻黄汤的时候，有说涉肝麻黄汤的另外一面是半夏厚朴汤，对不对？那厚朴也是在这个作用在这个食道这边，能够把这个喉咙这边的这些痰气把它打下去。那这个像这个千金方啊，如果在讲到厚朴麻黄汤的时候，孙思邈千金方在用厚朴麻黄汤的时候就有说，这个喉中如水积深也可以用厚朴麻黄汤，就意味着涉肝是一个寒而能够散喉中的结的，那厚朴就是一个苦温而能够散的，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疗效啊。那它里面有加石膏，所以这个药方也还是能够，就是因为肺需要暖，所以厚朴干姜可以放，可是这个肺可能有发炎，所以用石膏来消炎啊。所以这两路的药，像在经方里面就比较能够让人看到什么叫做二药不相消，就是热药做热药的事，寒药做寒药的事，药性并不会互相抵消掉。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厚朴麻黄汤，我忘了是哪一本书里面的啊，就是说厚朴麻黄汤尤其适合一种特别的咳嗽，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会觉得心下，也就是这个胃的位置啊，好像有点胀胀闷闷的，就是你咳嗽归咳嗽，你又同时觉得心下这边胀闷，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咳嗽它是牵连的这个胃的上面有痰饮。那这个情况胸满心下尖的咳嗽是特别适合用这个厚朴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一面这个连肠胃区块的痰都可以一起清下去。这好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千金方的半夏厚朴汤证有多一个胸满心下尖的这个主症。那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就是把这些痰也能够打下去。那另外呢，就是厚朴用到五两啊，其实是一个很比较大的剂量。那这个我们说厚朴用到这么大的话，大概是主要是取它这个拓宽胸廓的一种药性，就好像你这个胸口里面充满了邪气，让你的肺都好像没有正气能够容身的空间，这个厚朴就好像一个大力士啊，硬是把这个肺这个帐篷撑起来，所以要用到五两。所以这个有一些方剂或者本草的书啊，他会写说，比如说半夏厚朴汤五味药啊，它里面其他四味药，什么生姜啊、半夏、紫苏叶啊什么的啊，茯苓，都是各有各的功用，但是其他四味药，我说半夏厚朴汤不是厚朴麻黄汤啊，他说半夏厚朴汤里面呢，其他四味药都是各有功用，是以功用为主，可是厚朴这味药是硬把这个气能够 压下来，所以是以力道为主啊。所以厚朴有的时候用药里面用到很比较多的厚朴，是要借助厚朴的这个雄浑的力道，那其他那些药反而作用的都比较小细，跟厚朴相比比较细巧一点，所以这个厚朴就好像打出这个方子最主要的框架，然后其他这些药味在各做各的事情啊。那这是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厚朴麻黄汤的一个大概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哦，厚朴麻黄汤在金匮药类里面还有一味药是小麦。那小麦是干什么呢？小麦也不是神农本草经里面的药啊，小麦是魏晋的名医别录里面才出现的药物。那这个小麦呢，到底是在治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名医别录怎么讲小麦。其实啊，厚朴麻黄汤治咳而脉浮这个最重要的主症，有的时候可以推扩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近代的这个大陆会好像说，哎，这个肺部纤维化用这个厚朴麻黄汤也会有效。其实这里面的药物啊，除了这个小麦有一点润肺的感觉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药特别能够帮助肺长起来哦。可是它就因为主症和了，所以你用了这个方剂能够把邪气快速的逼散，那就可以让这个肺能够保住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们来看小麦这味药啊，它就说味甘为寒，那无毒啊。那这个小麦呢，它在那个名医别录里面啊，它有一个后面的说法，他说如果呢你把小麦做成了渠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神渠不是可以化掉这个食物的积聚嘛，可以把痰消化掉。他说做成渠就是温，能够消骨止痢啊。这骨子的骨打成简体字的骨了，就是稻谷的谷啊，对不起错字，稻谷的谷啊，就是能够让这个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帮助消化，能够止拉肚子。那他就说如果是做面的话就会温，不能消热止烦。那这里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提啊，就是我们一般在临床上面啊用小麦这味药呢入汤剂啊入什么剂啊，就是用它在这个清心除烦为主啊，就是能够清热除烦的。可是可能我们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天天都在吃面条，天天在上火，天天吃面包，天天上火，那好像没有什么除烦的效果嘛。所以他就要跟你讲说，当你做成面条或者面包的时候啊，就没有这个效果了，要用直接这个小麦放到汤里面煎啊，才会比较有这个效果。可能他的这个小麦的就是那种谷类豆类的这种东西哦，都是当它有一层皮膜的时候比较寒啦，你把那个皮膜去掉磨成面粉，再空过烘焙过，那就没有那个寒性了。所以我们是取这个直接这个下来的这个小麦种，就是那来用啊，就是那这个他说无毒啊，主除客热，止烦渴咽燥。那这个小麦基本上我们会把它看待成一个什么样的药呢？它是一个比较凉而润的药。那么到底它是润哪里呢？可能它可以润蛮多的地方，所以我们历代一直以来哦，也不能说搞得很清楚。就像以小麦为主的药方，在仲景的方书里面有一个方叫做甘麦大枣汤，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那甘麦大枣汤他说治这个妇人脏燥，就是一个女人啊，她的内脏太干燥了，会让这个女人呢悲伤欲哭，就是没事无端的会乱哭，然后呢喜欢乱打哈欠，然后说像如神灵所作，就是好像有鬼上身一样啊，就是莫名其妙的。那这样的一个女人的神经病，就是乱哭，喜欢打哈欠，流鼻涕什么的，流眼泪啊。那像这样的状态呢，用甘麦大枣汤，因为张仲景那个书一开始写说脏燥，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甘草、小麦、大枣都是润的药，对不对？那到底是哪一脏燥啊？那我们这个名医别录啊，他说能够 利小便养肝气，其实这肝气是可能一个比较怪的版本，比较多的版本的名医别录是写养心气啊，就是所以到底是心还是肝，所以有人说因为心啊，心阴虚了啊，养心气，因为在汉魏时代的这种古方的医书里面啊，凡是说到心气都是指心阴不是心阳，就是他们那时候一个很奇怪的笔法，就像三黄泻心汤都说心气不足，但那是心阴不足，所以心烧起来了，所以要用三黄来泻心嘛。那像那个腐行诀里面讲到猪鸟汤，就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他也说心气不足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心气不足也是明显的是心阴不足，不是心阳不足啊。所以那个时代说到的心气指的是心阴，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是名医别录写的是养心气的话，那就会让人觉得说哦，他可能是滋心阴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的揣测。那另外呢，也有人会说这个脏燥悲伤欲哭，这个脏燥当然是燥的是肺脏啦，因为这个肺是主悲嘛，对不对？肺太燥它会产生肺的不良情志啊，人会悲，所以就有人说它是润肺的。那甚至有人说哎呀，女人脏燥悲伤哭，男人怎么都不脏燥不哭啊，所以代表就是子宫在燥啊，女人有没有男人没有的脏，就各种说法都有，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我们现在就算西医再发达，你说帮我们验一个谁的肺啊心啊子宫谁比较干眼，这哪里验得出来啊，就是所以这东西就到今天来讲都是一个悬案。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用小麦的话，子宫那边是搞不清楚了，但是至少啊润心润肺润脾都是有这个效果存在的。所以我们来看它的临床上大概是怎么在用的啊。首先他说主除客热，就是人虚而发热啊，主要是阴虚发热，那止烦渴咽燥。那这个比如说临床上面我们用小麦啊，是一般就是莫名的一阵一阵的这种低热或者虚热，有的时候用小麦去煮水稍微滋一下心肺之阴，这个热就会平息了啊。这种阴虚发热小麦是可以的。那甚至我们也会用这个小麦来治疗这个自汗或者止虚汗或者盗汗，就是说小麦呢先用小火炒一炒，再用大火炒一炒，然后把它打碎打成粉，然后用米用稀的米汤啊，每次吃2.5钱的这种小麦粉，那就会能够止虚汗盗汗。那这是一个古时候的这种比较常用的方子。那另外呢，你说小麦说这个名医比如说养心气，对不对？养心气，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的文法上养心气是滋心阴，然后又有别的本草宝书呢说它能够食肤体，就让你的身体的肌肤能够扎实。那能够食肤体我们知道它是能够食肺，对不对？所以就能够补到肺啊。那至于它这个利小便的这个效果呢，或许啊都跟前面讲的子脘有一点类似了，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子脘能够利小便，那是一个肺阴虚以至于肺气不足不能降，再到这个小便下不来。那小麦治疗的这个小便的问题可能是有点类似啊。所以他说老人家一般这个方子是这样说，说如果老人家肾气不够小便滴滴答答的话，那你就用一碗的小麦加上2两的通草啊，然后用水煮一煮，然后把它当茶喝掉，就比较能够通小便，是一个比较寒而润的通小便的药。那这个方我们先不必说一定要用啊，我们可以用别的药物来就是说经方还有别的方也很好用。那至于说它是养肝气还是养心气啊，这个我们说因为我们的黄帝内经什么的也在说肝苦急啊，就肝很怕急，要及时肝以缓之，所以我们说用一些味道很甘甜润脾的药一样是可以缓肝的啊。所以你说它养肝气也没有不能说错。那至于说止漏血唾血啊，其实这个就有一点好像 看得出小麦有一点归脾了，因为我们中医不是说脾同血吗？像如果是一个女人哦，月经后期一直不干净，还有血滴下来，这种血滴漏不止，我们说要用这个脾的同血的机能去止这个血，那我们最代表性的方式十方的归脾汤嘛。那归脾汤其实就是能够证明人的脾有同血的机能的一个方子。那所以小麦它能够宁心安神，能够补脾同血的话，就可以止漏血唾血啊。那像是如果以方剂来讲的话呢，就是一般人如果小便哦带着血丝的话呢，那它的保养的饮料就是把小麦啊这个把它稍微打碎一点，然后呢炒一炒，然后加砂糖啊，煮水当每天当茶喝，这样就可以让一个人这个尿血比较不容易发作，这样子。那另外说让女人易孕这个的话，好像有的版本也没这几个字了啊。那我想很多药都能够帮助人怀孕，小麦也不是最代表性的，那所以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么我们把小麦的药性这样子顺过一遍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在这个厚朴麻黄汤里面啊，大部分的药味呢还是偏于这个燥烈啊，就是比较药性比较强悍。那有一个小麦在那边帮忙润心润肺润脾啊，让整个药性变得缓和一点，还是不错的。那在金匮药里面就是说先用小麦去煮水啊，然后小麦煮熟了以后呢，再把这个那个小麦捞掉，再用剩下的水来煎药啊。所以这是这个方子的这个方子就是不同的金匮的版本，这个不同的煎煮法。那我是觉得厚朴麻黄汤在临床上是很好用的方啊，就是多方面的有功能，就是气管发炎也会有效啊，然后痰饮多也会有效，然后这个邪气食肺胀啊，胸闷也会有一些效，所以以一个咳而脉浮这么简单的辨证点来开这个方子，其实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方子它的药效非常的广，我们只要把握到脉浮这个点的话，就会很好开它。不然的话，辨证点如果你要再加，就是说，如果你在咳嗽的时候觉得胃这个地方有点闷闷胀胀的啊，那也是可以用厚朴麻黄汤的。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让助教换个那个录影带好了，等一下。